小事千种，其实极为空洞，有血肉有情感跟你相通，就算生活千种烦忧失控，还看四周的人从是我心境中。 黑色上衣，红色下裳，低调而古雅，衬室而华丽，栩栩如生的刺绣图案由巧手在罗衣上穿梭，一针一线交织出一段姻缘，连结两个家族的血脉。这条过百年的裙褂用山埃定色，经历一个世纪，色泽依然保持鲜艳，同佢背后承载住嘅祝福同样历久不衰。100年前，民间一般采用嘅礼服系黑垮红裙，上身黑色代表天，下身红色代表地，带出华夏文化入面穿衣服希望达到天地人合一。除了颜色，裙褂的剪裁亦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 天人合一的理念是出自我们一划开天，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膊头是一个连贯的前后幅，它不会破开的，亦都不会将袖在这里装下去的。这个天人合一是华夏文化里面希望衣服是代表我哋穿戴嘅人咧，系会敬天畏地嘅。 大家平日见到嘅裙褂，一般都会绣上龙凤图案，但系喺帝制时代，龙凤图案系皇室专用，民间禁止使用，所以平民百姓嘅嫁衣一般会绣上花卉。 点样考量佢系过百年呢？首先就系喺佢身上面嘅刺绣图案。咁呢個圖案之特別咧，就係呢一種圖案咧，係甚少出現喺我哋中國嘅繡花表現嗰度嘅。咁佢有多好多花卉咧，係比較屬於洋派式嘅，好似呢啲咁樣細細嘅花袋啦，四方嘅花卉啦，啊一啲幾何圖案啦，一啲鏽空嘅感覺啦。呢一件衣服咧，佢應該係參考咗咧我哋西方。大概是1880年代到1905年代的所謂的新藝術文化入面，就是英文他們叫 Art Nouveau 的年代。那個年代呢，他們追求呢就是一些幾何和一些線條上面。那當時的圖案呢，就是會以花卉為主，他們希望花開富貴啊，開花結子啊，圖一個好意義這樣。咁佢個子孫帶咧係好巧工嘅，除咗前面咧，佢後邊咧都係一對咁樣。無論你點樣穿戴咧，面同底都係一樣嘅，係咪成雙成對啊？喺裙擺嗰度咧，我哋會發覺咧，佢嗰個裁剪方法咧係用咗八扎嘅。佢哋都希望咧取一個吉祥嘅意義咧，就係百子千孫，祝福個新娘子咧兒孫滿地嘅。其實100年前民初咧，裙褂未必係入我哋婚嫁嘅行列嘅，因為當時我哋已經係有租界地啊，有好多西洋嘅文化侵入咗，我哋係以婚紗為主。如果你睇翻當時2030、2040好多婚姻嘅結婚相咧，都係標榜著婚紗嘅。咁但係有冇著裙褂咧，都有嘅。咁富有嘅人咧，佢係會有裙褂俾佢出嫁啦，但係咧一般嘅婚嫁咧，可能佢淨係做一套新嘅衣服咧，就已經係佢嘅嫁衣上嚟嘅。如果佢可以嘅話，佢會自己好努力喺婚嫁嘅時候自己做一件，而希望嗰件裙褂咧係代代相傳。 我哋中國人嘅禮儀咧，就係你要著個褂，你先至係堂堂正正咁樣入門嘅。裙褂咧就係我哋中國人一個婚嫁禮儀好重要嘅一套禮服咯。咁嗰套禮服咧就係有龍有鳳啦，係咪？咁係一個寓意龍鳳呈祥啦，吉祥嘅意義咯。 一拜天地，天地為證，夫妻恩愛。 咁著上呢一套龍鳳裙褂咧，就係一個祝福嚟嘅。包括咧，上天俾我哋嘅祝福啦，長輩俾你嘅祝福啦，上天係一個天官賜福，會賜俾我哋嘅幸福，在地嘅我哋會去把握啦，去珍惜雙方嘅關係，去維繫呢段婚姻啦。 手牽手，一生幸福就跟你走。茶本圓又圓啊，夫妻更團圓啊！奶奶請飲茶，飲個新抱茶，富貴又榮華。 斟茶，斟茶好攰啦，攰咯，但係就好似。即係呢個儀式話俾全世界人知，即係佢嘅屋企人好，我嘅屋企人都好，好似講緊我即將會成為佢嘅另一半啦，咁啊終身伴侶咁樣，成為佢嘅屋企人一份子，佢又成為我嘅屋企人一份子，爹哋就多咗個仔，佢爹哋就多咗個女咁樣咯。即係著婚紗好似冇嗰種感覺，因為婚紗好似我票一定我都會著婚紗，你可能。銀婚乜婚都好，你著婚紗再影一場婚紗照，但係褂係比較傳統啲，呢一世人只可以著一次，即係 touch 過佢。如果真係要重婚嘅話，你唔可以著。如果真係有啲咩即係冷戰啊嗰啲嘢嘅時候，佢我回憶翻嘅時候，我著住呢個裙褂係懷住一個咩心情嫁俾佢咯。反思翻我哋两个人一起的时候的决定结婚这个这么重大的决定是究竟是为什么呢真是一次的 chance 你要揀一个老公个终身的个伴侣即是会陪伴你一生的个人咯 八年好合永结同心 曾经替无数对新人主持婚礼仪式的华姨，见证一对对新人的结合，到今时今日仍然会因为一个画面而深深感动。 最感动我的时候咧，就系睇到佢哋妈妈帮个女着裙褂的时候啦。其实佢哋会谂翻起好多好多嘢嘅，由幼稚园开始同佢着校服、着裙仔、着校褛翻学。至到中學提點佢，記得著翻件褸出門啊，天氣凍啊咁樣樣。至到今日帶個女啦，睇到阿女長大咗啦，亦都成為人哋嘅妻子啦。咁啊，同佢穿上嫁衣啦。咁穿上嫁衣嗰陣時候咧，好多種嘅心情會湧現出嚟咯。 朝早媽咪幫我著褂嘅時候，我真係忍唔住，係咁落眼淚。 想喊嘅就喊啦！ 我腦諗咗好多嘢，即係會覺得大個女啦，跟住之後好似要即係唔係叫離開嘅，即係叫做要自己獨立啦。 嗱，佢又好對住老公啊，知唔知啊？ 跟住媽咪將媽咪嘅身份。佢嫁嘅時候嗰個身份交俾我啦，咁交俾我嘅時候，我又要做人老婆啦。咁做人老婆之後，我要做人新抱啦。咁到完成咗呢個角色之後，我就可能即將會做人媽咪，即係將好似將嗰個角色一代傳一代，一種成全係會好感人咯。 早在1920年代，香港已经有售庄售卖婚嫁用品，但讲到群寡业最兴旺的时期，就要数到60、70年代。当时上海街、百花街、轩尼诗道都是群寡店的集中地。 在60、70年代全盛的时期，只是一条上海街都有10多、20间护寿铺专是租群寡做生意的铺头。你要租件寡，即是行三两步 就可以是很多选择的了。如果是群寡的變化，你都是看得出慢慢在70多年、80多年開始有人揀的寡就越來越富貴，越來越手工多，越來越名貴。 70年代在爸爸手上接過壽莊，守住家業40多年的黃國興，見證住群寡業幾十年來的興衰。 70多年嗰陣時，一套寡著到尾噶嘛嚇，而家咧唔係喎，佢哋多姿多彩喎，又有婚紗，夜晚擺酒，又有晚裝，又有送客嘅晚裝咁樣咯，就一至一個新娘可以好靚咁樣嚇換幾件衫咁樣咯。我哋喺90多年嗰時都經過群寡嘅衰落咯，咁我哋鋪頭就有70、80成都改曬婚紗啊、晚裝嗰啲，咁甚至乎我哋連個鋪頭名我哋都改埋啦。我哋由壽莊咁就改做由婚紗壽莊咁樣，都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咯。 群寡業百年嚟經歷高低起跌，時至今日，大部分新娘都會選擇著群寡出嫁，由被婚紗取代到再次興起。黄国兴认为和群寡款式和剪裁上的改变有莫大关系。 100年前30多年、20多年的寡应该就是传统的就直薄即是直裁直剪的。60多年的时候开始就在裁剪上面就转了做比较修身一点的西装薄。那个颜色方面都转变了。黑寡红裙就升了级了，就比奶奶着了，新娘就着全红色了。呢兩年最興嘅元素咧，就係佢要收腰，即係我哋以前做一件平袖嘅衫係闊袍大袖嘅，佢唔要呢樣嘢，佢要凸顯到好似婚紗嗰類咁樣，睇到個腰，可能要睇到個身形嘅。另外花稿嗰度都好大變化，當時咧佢係用花草圖案嘅，而家嘅裙褂咧已經係承傳翻之前好多傳統吉祥嘅圖案，佢本身一定有龍鳳啦、龍鳳呈祥啦、嚇成雙成對啦，咁好多時佢都會擠埋五隻福鼠落去嘅，就五福臨門啦。有時又會擠鴛鴦啦，鴛鴦又成雙成對啦。裙褂見到嘅圖案咧，全部都有吉祥祝福嘅意思嘅。 裙褂上嘅圖案充滿寓意，承載住長輩對新人嘅祝福，所以有人會將自己嘅嫁衣傳俾下一代，希望將福氣承傳落去。 有個客人咧，劉太咧，佢就攞件衫翻嚟俾我哋去修補。佢自己1956年已經係著緊呢件褂，而呢件褂唔係話佢係第一個人著嘅，原來佢媽咪咧已經係1938年嗰陣時結婚已經著同一套褂。其實佢自己真係好中意佢媽咪嗰套褂，跟住咧佢自己結婚就著住呢套褂嚟出嫁。自己佢嘅下一代咧，佢個女咧修補翻俾佢，就等佢結婚時再著。換言之咧，佢係三代人都同住著緊呢套褂咯，因為佢覺得咁樣一個祝福嚟嘅。今世人過得咁好，我就想帶呢個福氣俾自己個女，個女應該就係再承傳翻俾下一代。60多年香港嘅經濟唔係太好嘅時候，買一套褂當然係負擔得好大嚇，所以咧佢就諗到一個緩衝嘅辦法，咁我出租啦咁樣。出租呢件事令到我哋嗰個承傳文化有另外一個轉折點咯。呢個出租文化咧一路咁維持到今時今日咧，其實就買褂嘅人咧都係比較少嘅。咁我哋佔我哋公司嘅比例都係得10%到嘅啫。 將祝福傳俾下一代係每一位父母嘅心願，身為父親嘅黃國興亦都唔例外。所以佢喺5年前為女兒設計咗一件獨一無二嘅嫁衣。 阿女，你仲記唔記得呢套褂啊？ 記得啊！你整出嚟嗰陣咧，我仲問你，哇！你真係整咗出嚟啊！我嗰陣覺得咧，啲褂咧就 幾老土， 就幾老土 咁樣啦。 唔識嘢嗰陣就覺得，唉，就冇乜變化咁樣，算係佢氹我著褂嘅其中一個方法啦。就整一套我中意嘅卡通人物嘅褂俾我著。 由設計、畫圖、反覆修改，取得卡通精品公司的審批，施工製作到完成，歷時2年。 比起制作一件刺绣图案最密的垮黄级裙垮时间仲要长，但黄国兴仍然坚持制作呢件心血结晶。 因为我想住，如果我做到垮黄，冇咩嘢嗰个特别性喺处咯。如果我做一套衫，系我一手一脚，由设计啊、图案啊，重新去做过，独一无二嘅，系佢先至有嘅衫，显出咧我对佢嘅爱咧特别系多咁样咯。所以其实呢件衫咧，我自己心里边咧，其实一个系好大好大嘅付出嚟嘅。佢唔系嗰个工艺手工嗰个漫长，系而系每一部分都要。大的公司逐份逐份批，它不合我們又要改，如果是在一個面價裡面它刺繡了多少工資，它不是最貴的，但在我心裡面它真的是一件最貴最貴的褂，因為這件褂真的用了我無數的心機和一些經過無數的困難才可以做出一件這樣的成品出來。可能我們做裙褂就是父母對它的愛，現在我覺得這件衣服真的可以真的充分表現，真的爆棚了， 很 well received 你的愛，接收咗你嘅愛，即係我完全感受到嘅，估唔到佢嘅愛意係咁多啦。 講下就做了， 講下即係佢真係做咗出嚟咯，算係一個係一個 tangible physical 嘅一種愛咯。 結婚係一生人一次嘅事，好多女孩子都希望搞一個夢中婚禮。在婚禮上穿著一件完美的嫁衣嫁給心愛的人，和丈夫結婚五年的樂怡回想結婚當日，只有簡單的簽紙儀式，而身上的嫁衣都只是行禮前幾日問朋友借。 爸爸媽媽 那陣時是應該幾日前問個朋友借了一條比較簡單朴素的手工婚紗，諗住簡簡單單去做呢件事就可以了。當時是完全冇考慮過著裙褂，或者係最主流可能比較隆重的婚紗都冇呢個諗法。 嗯，因為可能都冇諗住擺酒嘛。 一來咧，同埋可能著婚紗或者裙褂本身唔係我憧憬的一件事咯。我相信嫁衣有佢自己嘅價值同埋意義嘅，咁所以對其他人嚟講係最重要嘅服飾，我會尊重佢啦。但係對我嚟講係有其他嘢更加重要嘅嘢咯。 諾兒同 E-Mac 當時冇搞婚禮，但因為 E-Mac 係圍村人，加上係長子，所以事後補擺咗一場盤菜宴，宴請親朋戚友。 我細個喺度出世嘅，喺度長大嘅。五歲左右搬咗出去啦，間唔時都有翻嚟嘅。因為結婚嘅關係咧，咁 你長子的孫啊？ 係，我係長子的孫。咁圍村嘅傳統咧，大仔就一定要搞盤菜嘅，或者搞婚宴宴會啦。總之，咁咪焗住咁啊，擺咗一次咁樣咯。 嗰陣時擺咗20圍到啦， 係。阿爸特登喺外國翻嚟搞噶。所以很隆重其事的，對他們來說我和樂兒都想掃盤菜的，但是因為可能圍村人會覺得侮辱會不夠得體，最後拗不定數就沒計都焗住教了，但是都 OK 的，阿爸阿媽開心就可以了。 從事環保婚禮佈置的 E-Mac 同樂兒接觸過不少新人，幫他們設計過大大小小的婚禮。他們主張簡約婚禮佈置，認為新人不應該花太多心機在婚禮細節上， 希望他們可以享受婚禮的時刻，而不是趕緊啲 schedule 一項一項咁完成。我哋覺得婚禮嘅意義係一個儀式，或者係一個婚姻嘅序幕，同埋當晚係想同最親嘅人分享呢一個喜悦。 嗯，我希望新人可以知道嗰一刻發生緊咩事，呢個好緊要。我諗有搞過婚禮嘅人都可能會明白我講咩。 婚禮唔等於婚姻咯。係啦，我哋注重係婚姻多過婚禮咯，婚姻係一世嘅事咯。 結咗婚五年，我哋同啱啱識嗰陣時差唔多嘅，多咗個小朋友啦。 結婚生活係好平淡地過每一日，但係好實在咯。生活中一啲好微小嘅事咯。 係咯，我哋好易滿足嘅啫喎。 就好似之前小朋友病咗，咁我照顧又即係都會攰或者點，第二朝見到佢寫咗張字條，我都覺得好幸福嘅咯。係咯，即係話小朋友病好辛苦，都知道我都好辛苦，但係大家撐住咁樣咯，係咯。好小事可能一句説話、一張字條仔、一個動作。或者放工回嚟買一些我喜歡吃的東西，我都已經覺得很幸福了，是的，很簡單。因為總會經歷很多不同的事嘛，即有時我們只有一個人自己去面對， 扶一扶，陪一陪，不出聲已經很好。 是的，開心不開心有個人可以分享，高低起跌的時候有一個信任的人在旁邊陪伴，這個我就覺得是幸福。 同一百年前比較，今日的裙褂不論是顏色、圖案或者對新人的意義都大有不同。經歷百年演變，不同思想觀念的衝擊，每對新人有他們的選擇，有他們重視的價值。 望著圖畫的時候，觸摸的時候，完全感受到他當時候努力啦，經過很多困難的堅持。 佢就係父母對仔女嘅祝福啦，即希望佢哋婚後會美滿啦。 對我哋嚟講，祝福並唔係喺件衫嗰度咯，而係當刻同最親嘅人分享呢一個時刻咯。 滿堂吉慶，天賜良緣。 著住裙褂嘅時候，你就會覺得。我好似真係要將呢個家承傳落去啦，即係爸爸媽媽將呢個家交俾我啦，咁樣咯。